朝鲜妇女同盟军积极鼓舞劳动群众大力展开忠诚的200天战斗。大同江区、东大院区、中区等平壤市妇女同盟军在首都各处进行各种经济鼓动宣传活动，鼓舞平壤市劳动群众努力掀起大革新。仅在忠诚的200天战斗头一个月，平壤市等全国各地妇女同盟军进行鼓动宣传活动，竟达6万多场次，等积极贡献于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燃遍全国，来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。